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。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24号，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18到32度，大兴在17到3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京东石林峡在16到31度，戒台寺在18到32度，火焰山在15到30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如何减少厨房的油烟呢？要想做饭减少厨房油烟，在开火前要提前打开抽油烟机，油温在5到6成热时进行烹饪，用厚底锅进行烹饪，因为锅底越厚呢，油温就越容易控制，产生的油烟就越小。在对炒锅进行清理时，不仅要把锅内的油渍清洗干净，更要注意锅外的油渍，如果锅外的油垢过大，在下一次烹饪时容易产生大量油烟。接下来这个消息大家要竖起耳朵听了，在5月25号20点到26号8点，北京电力将对服务系统进行升级了，届时各购电渠道将暂停购电，提醒市民注意查看自家电表余额，如果电量不足务必提前购电，以免影响日常生活。这12个小时之内，市民将不能在各渠道进行购电操作，包括各银行柜台、银行 APP、 自动缴费终端、掌上电力 APP、 支付宝、微信、电易宝 APP、 充值卡等等。北京电力提醒市民及时关注电表余额，提前购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安迪，看你最近天天加班，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？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。 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炖燕窝呀？

是我。